红起点天天有聊。那昨天呢是电信运营商实行手机流量单月不清零这个新政以后的第一个月结束啊，也是第二月的第一天，这也是按李克强总理的一声令下，然后人家开始手机这个流量不清零还降费了啊。本应该是个大喜的日子吧，大家算一算自己积攒了多少这个小财啊，我多少流量没清零啊，然后偷偷的高兴一下哈。没想到这两天呢成了控诉会，一些网友吐槽就说流量啊怎么走得那么快呀、啊、比关云长的这个赤兔马还快呀、啊、怀疑是不是运营商你们偷了我流量啊。哎，有这么几个网友啊，我给典型的我给大家念一念啊。有这么一网友说我天天在家里有 WiFi 啊，昨天出门一趟手机都没用过，今天一查哎呀少了60多兆，所以你是提速了吧。还有网友说之前每个月啊流量都有剩余，这个月不剩了，居然超了，问题是平时就下班路上用，太奇怪了吧。还有说上个月呀、啊、还去省外旅游，一直开着 4G 待了将近半个月，回来流量还剩了好多呢，这个月老老实在家待着，750兆的这个流量现在只剩下49兆了，移动是不是觉得流量可以累计就开始耍赖了呀。有网友就喊呢，说认为现在流量跑得快的举手，统计一下，立马有2.5万网友跟帖点了个赞。看到这儿呢，大家应该明白了，这就是起哄啊，集体大家一起闹哈。其实呢，大家吐槽流量跑得快呢，都是凭感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法精准的知道。你就是因为听了这个红起点，流量就快了啊。顺便跟大家说啊，听我们这节目基本上不费流量啊，那个任何一个你的包里边，基本上你只要买了包，这个流量都可以，我的这个流量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用担心地铁里啊什么公交车听我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就在家里 WiFi 的时候顺便下载一下，没啥了不起的。这三大运营商一听这个奋起反击，10月29号一起就开始喊了，说这是虚假的，事实的，这不瞎扯吗这后边这瞎扯是我说的，我也替这个运营商着急啊。中国移动相关人士就回应说相关的报道不属实，中国移动专门组织了流量计费的测试，没有发现手机流量跑得快的问题，中国移动的计费系统安全稳定可靠。中国移动还说我的这个计费系统呢通过了各级主管部门和独立第三方的检测，不会出现因为计费系统原因导致手机流量跑得快的问题。中国联通呢也发表声明说，中国联通的统计这个流量的这个计费工作那是规范准确的，不存在恶意的虚假计费。中国电信也跳出来，相关人士说已经和相关用户核实了，并没有克扣流量这回事儿。而且他还说，要是在系统上动手脚是要花费很大的代价的，所获利益呢也不足以弥补这个代价，所以运营商根本没必要这么偷流量这么做。三大运营商的表态很坚定，很坚决，也很绝对，但是网友的反应也很肯定，说我们不信。其实呢，运营商的金口还没开，他们就已经输了。不管这次偷流量的事儿呢是真是假，但过去这运营商计费系统确实出现过问题啊，使得多扣费的这种情况呢也总是出现。运营商在大家心里边早就有了案底了。哎呀，你有前科吗？比如说2009年10月份的时候，四川十方网友啊在中国移动营业厅打印话费的时候，发现清单上显示他这个月的使用话费高达 8.37 万亿元。这个应该是打错了。10年2月份的时候呢，北京联通186的用户赵先生突然欠费682块钱停机了啊，等等等等。也不是说就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值得怀疑，那大众那么了不起的德国公司都会作假，我们还能相信谁呢？像我们这代人都熟悉北岛的一句话，我不相信天是蓝的啊。运营商们呢倒是也拿出了数字，说由于流量不清零啊影响了业绩。三大运营商呢前三季度的财报呢已经发布了，其中呢中国电信前三季度净利润164亿，同比增长了 1.2%， 中国移动呢净利润854亿，同比增长了 3.4%， 中国联通呢净利润呢是81.8亿，同比下降了22.6%。三大运营商呢净利的总和是1100亿，相当于前三季度平均每天赚了多少？4亿。但是运营商不满意，刚才我给大家看了这个增幅不多，而且联通呢是大幅下降的，他们就说我们过去赚的更多呀，那就是因为不清零，现在一清零我们已经赚不了那么多了。对于这些说法呢，网友们有另外的想法，他们说那这是我们闹的吗？那和流量不清零有关系吗？说不定是营改增的原因呢，那要是营改增呢可赖不着我们，你只能去找国务院了。而且呢 正是因为利润下降了，你们才可能更加勤俭节约，一点一滴都不放过，从我们的牙缝里这些流量里边来抠你们那点钱。当然作为用户呢，我们也知道流量问题啊，不能全赖在这个运营商身上。如果智能手机没有控制好，很多程序会在后台偷偷的这个偷流量。中国移动就提到过，说智能手机中有很多应用软件啊，是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了上网流量。比如说天气预报的程序定期自动更新天气数据啊，还有像手机杀毒软件进行这个自动的病毒库的下载，软件定期检查版本啊，升级啊，还有下载补丁软件啊，还有像免费的游戏带有的这种广告条、广告弹窗等等这些更新，还有著名的像 iOS 9的这个 WiFi 助理，曾经就有用户反映说一个小时偷跑了1G 的这个流量啊。之后呢，苹果也承认了这个 bug， 悄悄的对这个功能进行了限制。但是仍然有国外的用户呢，因为这个事儿呢，把苹果告上了法庭。哎，问题呢就出在这儿了。你看看，用户明明知道流量跑得快，不能全怪运营商吧？他愣就是这个同仇敌忾，对着这个运营商开火，把运营商往死里掐。而从这个运营商来说呢，他们天然就处在被审判的地位。三大运营商宣称，他们的计费有完善的监管体制，但计费系统和实际运营的监督缺乏公开透明，而且呢，监督者呢又是政府部门，这就像老子监管儿子，老子呢就把运营商像拨弄儿子一样随意的拨弄，而运营商给政府税收提供了大的贡献，政府真的舍得抡起巴掌打运营商的屁股吗？而所谓的刚才已经说了，说独立的第三方检测呀，但这些第三方检测又是哪些机构呢？是怎么检测的呢？是负有法律责任的监督还是摆设呢？能不能公开一下这些检测机构，哪怕是他们的名单呢？就算有政府官员的体面无私，就算有这个运营商高层的克己奉公，就算有独立第三方检测的这个尽心竭力，他们可能也玩不过下面还有很多运营商的小鬼呢，也会受骗，最后可能不知道被哪个小鬼就偷了流量了。这个也不奇怪，你想想啊，就连政府最基本的财政元素税收和债务有时候都难以搞清，都时时模糊着啊，何况是这点流量啊。中国的事儿呢很难办，政府呢就是管不好企业。20多年前呢，对电信运营商总理朱镕基当时说话费还要降，成倍的降，下了狠手把电信一拆为六，但几年后呢又合六为三，然而呢这个运营商依然是抱团垄断，依然和广大用户叫板对阵，一点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当然你也是可以说这是完全市场化的，所以呢他们也要盈利，但你要说它是市场化的呢，哎，又不是所有的资本符合条件就能办这运营商啊。所以说他们是行政垄断呢，应该也不算太冤。当然你可以说，那国际上很多的发达国家也都是3-5家这个电信运营商，那也叫垄断啊。对，那个呢叫寡头垄断，但是无论如何它不是政府撮合的，它是市场竞争产生的。如何对付寡头的垄断，哎，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过去呢，北京呢有条水沟叫龙须沟，就是老舍先生写的话剧《龙须沟》，整天呢是泥泥水水的，比黄河浑多了，还淹死过孩子。解放后呢，哎，政府呢把这条沟给填了。今天聊到这个呢，我突然发现这条龙须沟好像还在，它活在人们的心里，而电信运营商正在那个沟里边挣扎着呢。你说它能洗得白自己吗？好了，各位，最后还是广告，手机下载蜻蜓 FM 的 APP。收藏里边的红起点，随时我的节目一更新你就能收到推送通知。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张红，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